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呀，带给听众朋友的书有两本，一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八道湾十一号》，另外一本书呢叫《京都古书店风景》。八道湾十一号是北京的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意蕴深厚的文化地标，因为这里曾经是鲁迅三兄弟的旧居。就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 Q 正传》等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也是在这里，鲁迅兄弟失和，家庭发生变故。此后三兄弟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再来说一说《京都古书店风景》这本书的作者呀，他在京都游学期间遍访了当地的各种书店，搜罗了相关的译文趣事以后，就写作出了这样的一本随笔集，不仅记录了书店的故事，也描摹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风貌。就像作者所说的，他在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不单单是在某家书店买到某本得意的好书，还有日本人经常爱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心意。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有一位推荐人，同时呢也是他把这样的两本书啊奉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一位推荐人呢，他来自国家图书馆，是专业人士陶敏娟。你好，敏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刚刘莎已经说过，我来自国家图书馆，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刘莎一起跟大家分享两本书。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跟大家聊两本书，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稍微的一听书名就会发现，哎，这两本书啊都和地名有关系。那这个八道湾十一号就有一个地名，这个京都古书店风景呢，他说的是京都啊，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古都的书店的情况。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有地名所以就跟大家来推荐呢？我相信答案不会这么简单吧，敏娟。 刘莎，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首先呢，其实我想说，之所以推荐这两本书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原因。第一，这两本书呢是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的入围图书，两本书都入围了这个文津图书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它至少可以代表就是一些业界的这些专家也好，或者一些大众的这些读者也好，他们首先已经觉得这本书是有一定的权威性了，觉得这两本书是值得大家观看的。 哎，两本好书，首先是， 是，所以我才想着先推荐这两本书。另外一个原因呢，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都是两个地名，对吧？八道湾十一号是北京的一个地名，是，其实呢，刚刚也提到了是周氏三兄弟的一个旧居。另外一本书《京都古书店风景》讲的是，不光是京都本身呢是一个特别有历史底蕴的地方，而且这个古书店、旧书店听上去又是一个特别就是有文化内涵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今天选择这两本书呢，也是想通过国内国外不同地方的就是这些有文化底蕴有内涵的这些场所，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可以供大家去挖掘。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了，这是两个特别有文化的地方，还有其他原因吗？ 啊，其他的原因那我们待会儿就要慢慢的说到了。 哎呀，这敏娟虽然是第一次做节目啊，但是还挺会卖关子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来听一听吧。我们首先就要从这个北京的地名来说起啊。 好，其实刚刚已经说过了，八道湾十一号呢是一个地名，其实啊它是北京的一个地名，就坐落在咱们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附近。从这个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再走大概100米，路东会有一条这种狭窄的弯曲的胡同，那个就叫八道湾胡同。 开始讲到这个西城区，大家还挺清楚的，然后你再拐到胡同里，可能大家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大家现在明白了大致这么一个位置。我们不要求您听完了刚才敏娟这样的一个介绍您就能够找到，但是大致方位我想大家已经了解了、嗯、 对，八道湾胡同就是其实就是八道湾十一号的所在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熟读鲁迅周作人日记啊、书信啊或者文章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对这个地名还不是很陌生，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尤其是1920年到1924年的作品里经常会提到这个地名， 因为他们住在那儿。 对， 就跟老挂在嘴边一句话说，我们家你坐几站公交车再坐几站地铁就到了，这很多朋友都会提到的，就在我们家附近，就在我们家楼下。所以他们两兄弟也会这么去说话。 对，其实这个地名在他们的很多作品当中也会反映出来、 嗯、 我先可以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1922年的时候，鲁迅他写过一篇很富有童趣的短篇小说叫鸭的喜剧。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乌克兰诗人艾罗先科当时在他们家院子里养蝌蚪啊，养鸭子啊，结果鸭子把蝌蚪全都给吃了，就是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对，在屋子里，在院子里面养蝌蚪再养鸭子，不就是给鸭子养食物的吗？ 对啊，更有趣的是那个艾罗先科他当时也写过一篇对应的文章、 啊、 叫做小鸡的悲剧，就跟鸭的喜剧是对应的一个名字、 嗯、 讲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小鸡和小鸭玩耍，结果呢小鸡学小鸭去游泳就淹死在水池当中了。 那你看啊，他们两个提到这个地方，不论是鸭的喜剧也好还是小鸡的悲剧也好，这里面都是水池。 对 啊、都能又养鸡又养鸭，就肯定是挺大的一个地儿了，是一个大院子， 是特别大的一个院子。 现在就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八道湾十一号。 哎，对，其实刚听这两个故事你肯定能想到，既然能有水池说明这个院子里不但很就很大，对吧、 嗯、 可足以开辟出这么一个荷花池来、 嗯、 而且呢它有一些地方会比较低，有那个积水，这些呀、啊、我们在具体的看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有看到详细的介绍。 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鲁迅的故乡啊并不是在北京、 嗯、 那么他的这个故乡呢是在绍兴。 对， 哎，那为什么啊他们全家，因为当时住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并不仅仅是鲁迅，还有他的这个弟弟啊，还有好多的家人， 是 为什么全家都搬到了北京呢？而且据我所知，八道湾十一号应该是鲁迅到北京以后第一个正式的居所。 对，可以、 嗯、 你这么说确实是，那个鲁迅他们一家人呢老家其实是在绍兴的。 嗯， 但是鲁迅我们知道他祖上的其实这个不是特别顺利， 尤其是后来家到中落，可以用这个词形容哈。 对、 嗯、 他的父亲曾经还中过秀才，但是因为一些科举上的事情也好，就是受到了贬谪吧，仕途相当的不顺。 嗯、 中间他3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嗯， 而且在去世之前呢，就是身体不好。我们小时候应该也学过那篇课文，那个鲁迅给他的父亲去那个药店抓药什么的。 嗯， 就其实从那些文章也能看出来，他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 哎，包括后来呀、啊嗯、鲁迅为什么娶朱安，其实也是当时的媒人说了，说你们家的情况、 嗯、 我只能是把大概意思转述一下，原话绝对不是我这样的原话。你们家的情况虽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朱安他们家呢，哎，家里面很富足，你娶这么一个媳妇儿呢，知书达理，然后家庭的境况又很好，可以把你们家的这个不太好的情况来冲抵一下，所以当时鲁迅的妈妈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也是和家境有密切关系的。 对、 嗯、 其实不光是他这个结婚成亲也好，后来鲁迅很早18岁左右吧就离开家乡、 嗯、 先去南京，后来到日本去求学， 这些都是跟他的家境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他们从小可能也吃了不少的苦头，看过一些白眼什么的，就特别希望能这个奋发图强，然后让家道然后好起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分享两个特别有文化的地方的相关的书籍，一本书呢叫做《八道湾十一号》，另外一本书呢是《京都古书店风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敏娟就说了，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鲁迅他原本祖籍呢是在绍兴， 对， 在绍兴呢家道中落， 嗯， 然后到了他的时候呢就搬家到北京，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敏娟的介绍。 好，刚刚呢我们提到鲁迅他18岁就外出求学了，是在我们知道鲁迅他弟兄三个对吧，那个鲁迅他是1881年出生的，他周作人是二弟，出生在1885年，还有一个三弟周建人呢是1888年出生的。这个鲁迅18岁的时候呢就决定要出去求学也好打拼也好，他的二弟呢也跟着他一起去了。就他们两个走了之后，这个三弟呢周建人他本来也是挺想出国的，但是因为两个弟弟走了之后家里只剩下一个老母亲， 嗯， 所以呢他就不得不留在家里了。 另外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三兄弟都到国外去留学，这个上学也是挺费钱的一个事儿呢。 对，因为他们确实那时候也没有，家里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收入来源， 嗯， 然后到1910年鲁迅从日本就回国了，辗转先到杭州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完了又回到绍兴教书，到1911年的时候周作人呢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带着他的日本太太与他信子回到绍兴，然后一直从他们鲁迅18岁出国一直到现在，然后这三兄弟和母亲呢才重新又一次这个团聚到一起，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嗯，实际上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紧接着又有其他情况发生了。 紧接着因为绍兴毕竟还算是一个小地方吧，然后他们两个人周作人和鲁迅当时工作要支撑家里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在绍兴他们待了没多久呢就纷纷的又从经过南京然后又到北京来打拼啊，其实他们两个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北漂了， 非常辛苦这一路下来。 对，但是差不多到1917年18年左右的时候，这个鲁迅他的一些文章《狂人日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就慢慢已经发表了，他呢相当于说在文坛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盛名了，然后有一些大学呀、也邀请他去讲课也好当教授也好，慢慢的也算是在北京站稳脚跟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因为家里那边就剩下一个弟弟还有他的老母亲在那， 说的是三弟对吧？ 对，三弟、 周建人， 周建人，对，三弟一直在家，然后跟老母亲在家，确实也挺势单力薄的吧，也没有其他的就是能支撑家业的这么一个人。 嗯， 完了就是他们其实周家在当地应该算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家族， 大家族，而且又由这个老宅一直流传下来， 一直流传着老宅。但是这个鲁迅和周作人离开之后呢，其实可能在当地的情况确实也不是特别好，就剩下周建人和老母亲在家里，应该也挺孤苦也挺可怜的。 嗯，而且要特别说一下他们家的老宅呀，原本是很多的， 嗯， 但是呢在鲁迅还有他的弟弟周作人都离开了绍兴的这个老家之后呢，他们这个老宅就一间一间一间的减少。 对， 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只有母亲和周建人也就是三弟居住的几间房子了，并不是很多。 对，所以这时候这个鲁迅和周作人吧就商量着说看能不能把这个母亲和他的弟弟其他的家人都接到北京来，然后一家人呢在北京来打拼。就是因为这个，然后鲁迅开始在北京看房子。 而且还特别要说一下，鲁迅在北京看房子那个时间特别仓促。 对， 是因为当时呢这个 他们家老家，也就是当时啊他妈妈还有周建人这两个人居住的那几间房子，因为当时绍兴就有人说要把这整个的老宅一片全都买下来， 对， 你必须要在这个年底之前啊，咱说年底是这个旧年的年底，不是咱现在这个元旦，是春节，哎，这个年底之前你要搬走，所以这边就急着忙着就看好几个地儿买房子了 啊。对，如果我们是看那个鲁迅日记的话，就也会看到他有一些相关的记载。 对，今儿看房子看几处，明儿看房子看几处，后看房子看几处。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因为我们可能初中语文课本上大家都看过很多关于鲁迅的作品，学习过他的那些作品，就一直以来觉得鲁迅就在心目中是一种特别高大上的这样一种形象，是吧？然后但是你看他的日记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他在这个看房子也好装修也好等等，就这就这一段经历的时候，由衷的会觉得，哎，鲁迅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就跟你有能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人。 嗯，说到这儿呢，也特别要提一下这本书啊，《八岛湾十一号》。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鲁迅为什么从这个老家，也就是他的这个绍兴的这个老屋子啊， 对， 也全家都搬到北京来。那么说到了这一个原因之后呢，我们也谈到这个《八岛湾十一号》。刚才咱们在说这个鸭的喜剧和小鸡的悲剧过程当中，说那是一个特别大的房子。 对，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鲁迅呢，他是一个我们以前看的都是他的文章，但如果看鲁迅日记的话，会发现啊，也是一个生活中人，他也需要买房子，也需要装修，今儿花钱明儿花钱，反正一旦这个买房的装修就是一个大工程，在鲁迅的日记当中其实也有了非常多的这个体现，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看他的日记吧，会突然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吧也还好了，没有那么苦逼。我觉得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这么一个有名的人，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买房子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名气了， 对 啊，难道他也要为房子操心吗？为这些琐事操心吗？这本书当中就告诉您了，没错，他也完全是需要为这些琐事操心。而且这本书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把这些琐事啊都穿成了整个的，就像看故事一样， 对， 特别有场景感。 嗯， 不会说我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我干了什么，而是告诉你啊，原来这样，所以他做了这样，结果又怎样。 是 啊，非常非常平实的文章。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也是这本书我觉得值得推荐的一个理由吧。 嗯， 就是他会给你讲述一些事情一些事实，但是呢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枯燥。 嗯， 然后会让你在看这书的时候有一些启发，但是他也不是说就直接灌输给你的，所以我对这本书呢啊还是很强烈推荐的。让大家看看民国时候的那种北漂青年的生活， 应该是文化人的生活。 对 啊，古代一直讲士人精神嘛，就知识分子，那鲁迅肯定是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啊，它有很多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那么这种平易近人的写作方法，这种代入感情景感很强的写作方法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也非常有名，敏娟，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些情况吧。 行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叫黄乔生，他呢有几个职务我觉得必须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 第一个他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鲁迅博物馆大家应该在北京的话可能都会去过，是吧？专门就是陈列鲁迅之前的一些作品啊，一些生前的一些物品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是大家缅怀鲁迅这个他的精神也好，了解他生平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哎，全国的鲁迅纪念的设施啊，一共是有六处，分别呢是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和南京。北京的鲁迅旧居呢，就坐落在西城区阜成门内的宫门口西三条，现在呢是宫门口二条胡同，已经被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建有鲁迅博物馆。那刚才说到的是北京的这个鲁迅的纪念的设施啊，咱来说一说上海的鲁迅的旧居呢，是在北四川路大路新村。那绍兴呢是鲁迅的出生地，故居也是祖居，如今连同他少年时代就读的私塾都被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鲁迅还曾经担任厦门大学的教授，这个学校呀，集美楼上鲁迅住宿和办公合一的房间乃至整个一层楼，如今呢也辟为鲁迅纪念馆。同样， 广州的大钟楼上呢也建有鲁迅纪念馆，南京呢是鲁迅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他就读过鲁师学堂的附设矿鹿学堂旧址，现存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内，该校呢也特设为鲁迅纪念室。我刚才说的这么多都是这本书当中的序，我没有这么多本事，这本书的作者有本事，所以把鲁迅的这样的一些纪念馆呢说的这么详细。而且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就是这个八道湾十一号这鲁迅的故居，他也是非常熟悉的。 是，这作者他其实也说到过，为什么他会写八道湾十一号这本书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不是在鲁迅博物馆工作嘛，经常有人去有那个参观的时候就会问到他，哎，鲁迅之前在北京的生活就是 住哪儿啊， 一个住所，对对对对对， 他不住你们博物馆吧 是，所以呢他也是因为这个吧，推动在这个推动之下，然后就是开始这个找资料也好，然后梳理那些史料也好，写出了这个八道湾十一号这么一本书。 刚才我们说到作者啊非常有名，第一个职务呢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接下来还有哪些特别有名的事情呢？ 他还是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 嗯， 鲁迅研究月刊呢，我想在这里跟就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就是现在就国内正式出版的期刊呢差不多有9800种，不到10000种，就 非常多。 对，但是就我梳理了一下，其中专门研究人物的期刊呢屈指可数，我能想到的几个比如说鲁迅研究月刊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郭沫若研究月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蒲松龄的研究，这个就比较早了，杜甫的研究月刊，就是一共应该就是还正在发行的这种人物类的专门的人物类的研究月刊呢不超过10种。所以就是这个鲁迅研究月刊它从创立一直到现在就基本上还保持了就是这种很正常的这种很高水平的这种发表的这种文章，还是说明我觉得这个期刊也好，就是这个对鲁迅的研究也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刚才我们在说到啊，《八道湾十一号》这本书的作者黄乔生啊，非常有名气，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我倒觉得我们今天这嘉宾啊，我们的敏娟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了，刚才大家听到了吧，为了介绍这本书连国内有多少期刊他都已经做了相关的调查，而且关于人物的期刊他也做了调查，不足10种，对吧？ 这点刘莎， 不愧是专业人士，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 这点我必须澄清一下，刘莎你可能有点过奖了，因为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嘛，就有一些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基本的数据也好是我们就必须掌握的。 看到了吧，国家图书馆的同志们的这个素质就是这么高，刚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人家的基本的需要知道的，所以说我觉得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推荐书啊真的是请对了，人家就整天生活在书中，你看上班也是书，回家也是书，这个吃饭呀，人家连吃饭午休的地方都全是书。 是，所以就是能看到一本好书然后给大家推荐出来，我们觉得不仅是一种乐趣，有时候吧就也是一种职责所在。 哎，我们继续来说这本书的作者黄乔生，他除了前面这两个职务以外呢，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对，他写过一系列的这个关于鲁迅研究的书，还编过一些丛刊啊、史料啊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也都可以找相关的书来看看，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 感谢陶敏娟的详细介绍，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本非常有文化的好书，在这里也欢迎陶敏娟以后经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夏天白昼明治的红豆，一口清甜了却已干瘦，有风经过海面上吃竹鼠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花爱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你也想你花爱的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

勤俭节约， 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点整。